天的尾巴往南。

胜过爱贫穷和思考。暮冬时烤雪，吃下且长心，早春不过一棵树。 I am what I am， 我是我，多么特别的我。

心的白衬衫、啊、天太热会流汗才能会伤感，忘掉预告，大太阳

地方都大雪纷飞。 诉我明天怎么办，跌跌撞撞步履蹒跚。 对你说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得吃饭啊。 云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。